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九六。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 放肆幻听。 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朋友，但是朋友的质量如何却是因人而异的。我觉得最难得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就是哪怕在分别之后，我们各自经历了不同的人生，拥有了新人陪伴，但是在重逢的时候发现彼此依然是最熟悉的。这份熟悉感不来自于怎么样相似的经历，而是我们已经在不同的生活当中变成了更好的人，而且永远都是同一种人，同一类人。成长就是默契，不需要占有，不需要很黏腻。好的感情只会发生在几个努力和独立的灵魂上面，我们是气场相投的那一群人。这种喜悦和满足才是最难得的。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？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？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？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但是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 我们每个人都为了美好生活而努力着，最理想的生活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干净的圈子，

再也换不回温柔，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，我没有可以隐藏，也无意让你感伤，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，咒骂人生太短，唏嘘相见恨晚，人与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，遗憾我们从未成熟，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，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，自己随便找个理由，向心爱的挑逗，命运的左右，不自量力的还手，直至此方休，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，喋喋不休，是我已的哀愁，还未如愿见着不朽，就把自搞丢，越过山丘，才发现无人等候，喋喋不休，再也换不回的温柔，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。 做人聪不聪明，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重要，情商高不高我觉得也没有关系，但一定要够大气，做人线条粗一些并不是坏事，但是如果说几句嘲讽，几句不好的话，你就垂头丧气，一点点打击就万念俱灰，永远都很丧，在意的越多

你可能会说因为你励志，因为你热血，这只一部分，就是我性格肯定有其坚韧和乐观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叫思维，就是我们一起去考这个试的时候，你会放弃，因为你看不到希望，就大部分人会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放弃，但我不会，因为我知道希望在哪里，就是我会探索做这件事情的方法是什么，然后去找到它的途径，而且很确定自己这么干就一定可以。 宜信高级副总裁吕海燕， 昨天有一个年轻的同行，也是做品牌工作的，和我一样，他在微信上问我，我现在有一个困惑，最近我特别没有成就感，没有存在感，因为网贷行业的备案被推迟了，控股方也不允许我们做大规模的宣传，我的团队做的那些很精致的企业的宣传片、海报、物料没有办法投入生产，我觉得我在这工作找不到任何的职业的自豪感，在这样的时候，品牌能做些什么呢？我跟这位年轻的同行说，如果你从客户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，从增加客户的信任去想我们的品牌工作，只要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无论是一个节日的刷屏海报，还是一个高大上的品牌发布会，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增加客户对你品牌的信任，就是加分项，你就是在刷存在感。 金牌制片人黄澜， 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做的事情有多大的层面上是跟他的价值观是符合的。我们无法选择工作的时候，那么有多少事情啊？当跟我们的价值观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做还是不做？那当时的我觉得我没有选择，因为我去了我就做了。那这个过程中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纠结，但是呢也会，我觉得我自己还会做出一个相对当时而言比较正确的决定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中国政府公布了一项从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减免教育、住房等家庭重大开支的计划，此举旨在提振信心和刺激消费。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称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遵循公平合理、简便易行、切实减负、改善民生的原则，公众可以在2018年10月4日前就这份意见稿提出意见。自中国提高对美进口汽车关税以来，特斯拉进口中国的数量也随之下降。为了绕开这一阻碍，特斯拉将在上海打造超级工厂，有望成为首家在中国拥有全资工厂的外国汽车生产商。然而，这里其他在中国的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中国政府正试图摆脱利用巨额基础设施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习惯，这一增长模式导致许多城市高楼林立却空空如也，高速公路也未得到充分利用。经济学家称，决策者意识到旧模式已经无法继续，中国政府已试图扭转支出浪费局面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准备完全放弃那些促增长的重大项目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如果一个连睡觉都睡不安稳的人，可能并不会享有非常丰沛的幸福。优质的睡眠是我们一生的朋友。睡眠跟我们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，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必须的任务。希望你是一个内心丰盈、睡得安稳的人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很久以前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晚上11点，无事生非的人。